亲爱的金正恩同志，向遵循我们党的重视人民、尊重人民、关爱人民的崇高意志，在咸镜北道北部救灾会战中建立功勋的朝鲜人民军各部队和各单位表示了感谢。